好，欢迎大家翻翻嚟， 系食 食 系啦，食咗系生活嘅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冇错嘅食。 基本上喺日本咧，基本上所有嘢都系美食 ，even 一碗白饭。 系，不过其实都有服嘅。我试过服过嘅餐厅，不过呢度唔好讲餐厅住啦。我哋讲我哋住嘅日常生活嘅食，因为嗰时好多 friend 都话：，哇，你就好啦，去日本生活，咁啊成日都食好嘢， 日日 sashimi 啦，个 日日哇和牛啦，系咪？ 系啦， 哇，日日有好嘢食，唔系咯，其实真系唔系，因为我哋系去生活。 生活真系，我真系好想嘟嘟嘟嘟嘟嘟嗰啲， 因为生活同去旅行真系好唔同，去旅行啊，系贵咪照食咯，去旅行 食咯，喂和牛锯扒乜都有噶啦。 咁但系你去到生活一年话晒都，你其实可以走嘅，你又唔一定要一年留足一年先至翻去嘅。咁你冇留中途退场噶嘛？系咪先？咁都要悭住使噶啦。咁所以咧喺食嘅节约嗰方面咧。我哋都有一个心得嘅， 冇错。咁譬如话以我嚟讲啦，我哋就我从我另一个 friend 啦，因为我哋两个一齐出发，两个一齐喺嗰度。咁基本上系佢煮嘅，咁其实佢都系一个 你洗碗， 我洗碗系啦，我洗碗，系要我包啲咩？冇问题，冇问题，我嚟咁样。我系唔识煮，唔系，有训练咗啦，而家 OK， 而家可以一年之后识煮， 系啦，呢个贤妻训练课程嘅一 part 嚟嘅。我头先话我自己系咪先？好啦，咁咧，我哋出一出 supermarket 啲相先，系啦，咁咧，首先咧，除咗食之外咧，呢 part 都好重要，咁我哋都要清洁噶嘛，咁我哋都要晾衫噶嘛，呢啲 一百 yen 店帮到你啊， 一百 yen 店一啦，呢个真系恩物啊，穷人恩物，真系呢一做我谂一千 yen 搞掂晒。嘢食方面咧，呢度都会有，因为咧嘢食咧，我哋譬如话一包包，而家香港都有嘅， 系啊， 一包包嗰啲咧，咖喱啊嗰啲咧，熟熟咗咧就可以连埋啲碌埋啲饭， 乜都倒晒落去， 乜都可以喺度搵到。咁当然啦，你话喂日日都系咁样叮饭啊，或者系录呢啲咁又好惨，唔紧要，我哋去下一张相。 系啦， 呢度就系2000 yen 左右可以买到呢度嘢咩？嗱，大家估下嗰个方包，你估下个方包几多钱一包？你嗰边睇， 我嗰边。因为我名古屋嗰边如果买方包呢、我最平就98 yen, 系 98 yen 一袋，就又系好似香港嗰啲咁啊，八块装。啊，佢好 cut 咗有八块装俾你揀，跟住又有六块 cut 五块咁样，佢有几只俾你揀嘅。 呢度六块嘅， 系呢个六块。我嗰边98 yen， 你哋卖几钱？你都差唔多啦嘛， 50 yen。 50 yen， 系啦，呢个 福冈价， 福冈价。嗱，因为咧每一间 supermarket 咧，佢都会有自己嘅优惠日嘅，譬如话可能星期一。买呢样嘢，即系二买呢样嘢。咁咧，我哋每一日咧就会约住呢啲特别嘅嘢食，同埋即系啲特价品啦，我哋叫做系啦。咁咧，每一日咧九点钟就每一朝早九点钟就会同班师奶一齐 嘟嘟 嘟嘟咁样就入去噶啦。OK， 就抢啦。 咁我个 friend 咧就因为体育啊嗰啲会比较 familiar 啲嘅，咁我自己咧就梗系放包，唔使睇啊嘛，唔使睇佢熟唔熟噶。 个兵分两路。一个去包嗰边， 系啦，奶啊、肉啊，其实你见到都会有啲好多好平。咁其实譬如话好似下边嗰餐咧，我哋计过15 yen。 哇， 呢度全部包晒15 yen。系啦，基本上嚟讲，其实自己煮饭系好平嘅。 系啊，自己煮饭真系好平，因为其实都有好多，因为我哋话晒都系，虽然我住大墟都算系游客。会嚟，但系都有啲平嘅 supermarket 喺啲住宅内街少少都有平嘅 supermarket， 同埋有嗰叫咩业务用 啊，好紧要呢、這个， 有一样嘢叫业务用，业务用顾名思义就真系业务用嘅嘢嚟嘅，嗰、那个叫咩啊？譬如啲酒楼啊、居酒屋啊嗰啲大包订入嗰啲咧，嗰啲茄酱又一大嚿一大支啊，即系 for 呢啲饮食业用嘅嘢咧嘅 supermarket 都有嘅，咁但系。嗰、那个叫wholesale， 我想讲 批发 系啦，佢就唔系净系做批发嘅，即系好似 supermarket 咁，你自己行入去买都得嘅，即系个人嘅普通嘅客，即系家庭主妇啊咁样去呢啲业务用嘅 super 买嘢都得嘅。咁佢所有嘢都好大包，大包，呢、這个价钱亦都好抵嘅， 好抵啊！ 所以呢啲 supermarket， 咁你呢个买咗几多钱呢度？ 呢个2000 yen咋？ 抵啊！ 因为咧嗱，其实咧，除咗下边15 yen 之外啦，我想讲一个香港嘅名物咧，我去到嗰边咧仲好食，叫乜嘢咧？是蛋饭， 是蛋饭， 知唔知咩啊？即系豉油蛋饭。因为咧，点解咧？日本咧，我哋 tamagokake 啦， 嗯 ，tamagokake 系啦，咁咧日本咧嘅米咧系大家都可能都会知，真系好好味噶， 你去到嗰度乜米都有， 即刻俾你讲啦，佢即刻变晒讲啦，真系好好味， 真 系 好味，日本啲米 珍珠米， 喺日本 米好， 喺日本用日本嘅水同日 本 嘅面包煮嘅米，嗯， 系啦，再加上 多咗饭， 日本嘅鸡蛋再加上日本嘅豉油，真系不得了，成件事系即系可能你觉得话好惨啊，点解要食豉蛋饭？你捞埋一齐咧，嗰样好好味，加可能你鸡翼嗰啲可能都系100-200 yen 左右就有一包。 系啊，啲鸡翼咧，我哋平时食嗰啲鸡系雪藏噶嘛，系咪硬骨骨噶嘛？ 嗯， 佢哋系新鲜鸡翼啊。 系啊，所以咧系完全两回事。 即系食咗之后，其实我觉得有啲翻唔到转头，因为我觉得香港啲鸡翼咧，就算你飞水啦、出水都系有阵少少雪藏味。咁但系人哋嗰啲鲜鸡翼。真系冇得比較，人哋嗰啲真係好好味。你平時就算你喺喺香港嘅日式超市， 嗯、 如果要買咁多嘢都唔平啊，其實。 係啊， 日本嘅菜又特別貴，日本嘅雞蛋又特別貴。但係你喺翻當地呢啲咁樣嘅超市買一餐餸先要2000+ yen 咧， 你係會愛上食菜 啊？係啊，跟住你仲可以2000+ yen， 其實唔係一餐嘅份量，我可能已經係一個禮拜嘅份量啦。係 啊，所以係呢度真係不得了。所以咧，譬如話係去到當地生活啦，可以試下追住當地嘅 supermarket。劇嘅唔同嘅 schedule， 咁當然啦，你話除咗 supermarket 之外咧，周邊咧都有啲街市嗰啲咁咧，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通常朝頭早啦，朝頭早嘅時段就9:00啦，咁同埋6:30。 系啦，放 工6:30或7:00，咁咧你通常我哋就会约睇喺啲肉柜嗰度隔篱睇住，跟住然之后咧 一贴 我哋就攞噶啦，系啊贴就攞，基本上都会有2日左右嘅即系时间佢可以俾你，即系嗰个有限期啦，两日左右啦。 系啊，佢哋啲有限期其实好快，蛋佢都贴咗个有限期落去嘅，咁但系我就冇乜理个蛋嘅有效期嘅， 最佳日期， 因为佢嗰个系最佳食用日期咧，就唔代表唔食得嘅，咁就你过咗期。即系过咗佢个最佳食用日期啦，其实你都可以食嘅。咁我觉得摆喺个雪柜都 OK 啦。你香港啲蛋有时咪摆好耐都食，都食嘅，都照系咁。咁我觉得冇乜所谓。 咁你咪将个蛋摆喺即系叫剥落另一只碗度。 咁鱼生就唔好啦，鱼生就真系按翻去个期食啦，系啊。不过我就懒啲咯，我就好少朝早9:00咁早。 哇，其实真系好大嘅障碍嚟嘅，大佬。 就去 好大嘅障碍。 我通常就系夜晚嗰转我会去。即系因为佢6:30后都会有平嘢噶嘛，咁我就通常系嗰个时间去咯。咁我嗰个附近，我住嗰个附近咧就有两间，就呢啲都系平嘅超市嘅。咁佢6:30后都有好多平肉啊、平嘅面包啊，即系除咗方包啦之外咧，仲有啲系嗰啲大家好中意咩蜜瓜包啊，或者各式各样嘅包类都有嘅，佢都系有贴特价嘅。咁肉类唔使讲啦，肉类都有嘅，国产和牛 啊。 哇！呢、這个一定必 抢， 必抢啊！国产和牛，虽然可能你觉得啊，国产和牛即系边度嚟噶？你唔好理边度嚟啦，仲系日本国产啦，系咪先？跟住见到呢个字就疯狂啊！我记得嗰阵时买过最平啦，咁大 pack 啊，唔记得几多 gram 啦。佢原价990 yen 嘅，咁佢贴咗特价就880 yen。 哦， 喂，都好 OK 啦，咁大 pack。我可以 食到耐咯， 系我可以分咗5餐食啊！ 我都食到耐啦，和牛 啊，国产和牛， 日本和牛啊，真系 系啊，真系和牛， 即系日本和牛。 嗰个份量你平时喺香港买咗几嚿水， 系啊，大家不妨去 supermarket 度睇咧，真系要啊呢个，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食嘅话咧，你住 share house， 我个推介自己煮饭。 系啊， 我自己就会煮。 但系如果自己煮唔到咧，都有啲平价嘅，即系譬如话，喜欢的家啊， 乜乜家， 乜乜家， 除咗乜家，其实仲有好几间食牛肉饭都好平嘅。咁大家自己知噶啦，应该 系啦。 咁名就唔特别开 啦。咁但系就好似而家呢张相咁样样，下边嗰餐只需要15 yen 嘅时候，大家真系要喺香港度努力。啲练习下，或者问阿妈点样煮饭啊，咁样样就系咯，因为不如 其实都冇乜特别技巧，因为日本人好少话好似香港咁样炒菜啊。 啊，系啊，佢哋啲镬都系平底嘅， 佢哋系 平底锅。 我个 share house 啲镬系啊，冇镬啊，其实 冇， 即系嗰个咁样嘅拱嘅镬系 冇 噶，系平底嘅煎 pan 嚟噶咋，咁所以。煲咯，同埋烚下咯， 系咯， 所以日本人其实都食得好健康，所以系虽然好似又食牛啊，又食咁多饭啊，又蛋，其实系瘦咗噶个人，因为少咗油，少咗炒，所以 同埋啲菜都系甜味啲噶， 系啊， 啲菜都系 薯仔，我最中意就系买北海道产嘅薯仔啊，佢仲好好噶，佢啲 supermarket。 又好，好似街市仔嗰啲档仔都好啦，佢会写晒呢样嘢系边度产嘅，譬如北海道产嘅薯仔，爱知县产嘅菜，即系总之佢写晒产地啦，嗰啲嘢喺边度嚟嘅，咁你咪 好安心咯， 安心嘅系啊系啊，咁佢唔会写个错嘅，我谂咁都系系真嘅，都信得过嘅，咁就。我自己就最中意揀北海道嘅薯仔嘅， 啊北海道嘅奶都不得， 薯仔真係好甜， 奶都不得了啊！真係， 冇錯，唔係講笑。跟住另外飯之餘，煮下烏冬咯， 係啊，烏冬 日本嗰啲烏冬係我中意食。嗰、那個叫咩？讚岐烏冬，讚岐烏冬即係原生啲嘅，原生啲鄉村縣嗰只，即係 荞麥面 咧，係同埋荞麥面。咁啱啱講嘅業務用 supermarket 咧，就真係好幫到你，因為佢嗰個烏冬係好大包，好大包，真係好大包。咁、全有不同地方產嘅，有鄉村縣嘅讚岐烏冬又有，跟住我住名古咁愛知縣啦，就係、愛知縣自己產嘅烏冬又有，愛媛縣嘅烏冬又有，即係總之又係。不同地方生产嘅烏冬都有，哇！跟住又好大包，真係好大包，幾大包我形容唔到自己。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去一去，就算平時旅行都可以。睇下就近有冇啲業務用嘅 supermarket， 我覺得可以入去行一圈。 即係唔係話叫你哋自己煮嘢食嘅好旅行？我就因為而 家興 Airbnb 啊嘛，可能都可以去買 廚房仔咁樣， 可能可以買翻餐牛肉打個邊爐咁樣。 即係可能朝頭早整個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 friend 係啊 ，OK 係啊，個麵包都係啦，你買個包翻去。我朝早嗰陣時，哇！我嗰陣時朝早係點樣啊？即係講緊要翻工嘅話咧，好中意。我六点钟起身啊！我六点钟起身煮早餐整便当，跟住我九点几先翻工嘅，跟住就六点起身煮早餐。 六点钟起身， 系啊，煮早餐整便当，因为日本人嘅便当吓系啦，你个食仲点样啊？你可以带饭盒翻工嘅，如果你翻工嘅话，咁。个便当就朝早整嘅，佢哋其实日本人都系，因为佢哋唔兴放入雪柜再放去微波炉叮嘅，就比较少。佢哋就兴即日整完，跟住就带翻工用个保温袋装住、 打开爱车便当咁样样。 系啦系啦，咁样带到翻去打开就食，所以佢哋通常就食冻嘅便当嘅。因为到虽然话系保温袋，但系其实都唔热，即系唔系我哋平时食嘅热啦啦嘅饭嚟嘅。不过因为你又唔系炒啊嗰啲，即系唔系香港嘅煮法啦，已经即系唔系爆啊炒咁，其实冻食。都可以接受嘅， 都可以嘅， 系有时候摆啲车厘茄嗰啲咧， 哇 ，OK 啦， 佢又好甜啊，所以便当都系自己整， 嗰下都系厨艺嘅比较啊， 你 个便当 好 靓 喎，哎呀，你识整嘢食噶， 咁大家成日啲相嗰度咧， 系啊，嗰时系咁影相，我今日整咗呢个便当咁样，跟住又影张相咁样， 我都会好多呢啲情况 啊， 真 系，系啊系啊，所以如果解决食呢一方面嘅问题嘅话，就自己整便当咯，另一个悭钱嘅方法。 我嘅悭钱方法就食公司嘅， 系啊，你因为 系啦，因为点解咧？即系我福冈系啦，我福冈咧就系即系自己整啦，咁都系食。即系叫个 friend 喺度自己整咁样，我系洗碗啦 ，OK。咁我唔系我都有整嘅，我都有整嘅 okay, okay, okay. ，OK， 我都有整嘅。咁就去到长野啊，或者系北海道嗰啲都系食 包包咗食啦。 北海道嗰间咧就唔包嘅，你要250 yen 就可以喺公司度食佢嗰啲饭堂嗰啲嘢食咯，咁样样。唔差嘅，到250 yen 仲想点？ 系啊系啊，好多做嘢地方都有埋饭堂，有一个做嘢嘅地方都有饭堂。咁员工饭堂啲嘢又平又好食，一个个几。我想讲个中文叫咩？可乐饼啊！ 啊， 可乐饼，可乐饼，即系炸薯饼，有啲牛肉粒嗰啲咧， 不得了， 几 yen 啊！如果喺饭堂买，唔知20 yen一个咁大大个有， 好抵喎， 好抵啊！饭堂价，咁就算平时 supermarket 卖都有嘅，因为 supermarket 咪有啲炸嘢嘅。那個 area 嘅，咁咧 好香， 嗰個係啊，那個 area 真係好香。嗰嚟我嗰邊個 supermarket 又係幾十 yen 塊，好似60 yen 啊，60 yen 一塊咯，又係。其实都好抵，即系如果真系懒起上嚟又唔想自己煮，咁你落到 supermarket 佢都有熟食俾你嘅，就系呢啲炸物咯，佢哋系啦炸嘅阿基摩咯，咁就系有呢啲炸可乐饼啊、炸虾啊，即系你可以即时买翻去就可以做餸嘅，或者有寿司啊咁样。所以最紧要你一去到嗰个地方，你就睇下边度有平嘅 supermarket 啦，呢个真 系啦，或者问下你住 share house， 问下 house 未咯，问 supermarket 都有分嘅，真系 系啊系啊，有啲 supermarket 真系特别平嘅，就唔系我哋平时游客区会去嘅嗰啲 supermarket 嚟嘅，咁就系真系for一啲当地嘅居民。你一睇嗰间铺头，你就可能有啲系细间啲嘅，咁但系即系唔系话大超大型超市嘅，咁但系反而嗰啲就真系。 仲平 好嘢，同埋 揾得好嘢，同埋仲平啊！咁样你真系煮一餐饭自己食又好，买嗰啲即刻食得嘅炸炸嘢啊，乜都好，或者就算买盒番茄仔咁样当一餐都 OK， 好好啊！ 系啊，所以 同埋其实咧，你同啲。对街坊打好啲关系呢 同街坊打好关系 真係好紧要即係可能佢哋有啲咩嘢一起买嘢甚至乎。 係啦逼到两路呢个去抢。 係啦呢个料喂我多咗你要唔要嗰啲咁呢好 緊要。都可以 share 用。 都可以 share 用。 係咁大致上生活各方面嘅嘢就大致上係咁多啦。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生活嘅嘢都可以留一留言俾我哋睇下有咩想知。 嗯咁我哋下集讲啲乜嘢好呢 做嘢囉 好紧 要。搵钱 好搵钱。 始终不能玩太耐大佬你。 冇错。有千金散尽就要浮来。 冇收入好大喎。所以我哋可以下集讲下搵工系点样啦做嘢又点样啦。 好啦咁下集见啦拜拜。Bye bye